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，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话里话外是立新，立新读报给您听。大伙儿都在看奥运，管好时间才能行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提示，甭管是奥运会呀、足球赛呀、什么世界杯呀、这那个，哎，凡是大家关心的赛事，这有一个时差的关系啊。当然这个东京奥运会呢，这个时差不明显、对，不过呢这也是个麻烦。为什么呢？它时差不明显，明显的话啊，这个在咱们北京时间大部分比赛都半夜，那这个您晚上您这电视机是不是得稍微这声音调的小点啊，不然的话人家那个耽误二大爷二奶奶休息啊。还有这老二位，有啊，现在有些呢楼隔音不太好啊，那边一喊哎好啊，二大爷打床上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对。要是时差没那么大啊，你像东京这个跟北京差1小时吧，我要没记错的话啊，是因为我也没去过啊，对。最近也去不了啊，要是这么近的话呢，那差不太多。但是呢也有个事儿。我这个上班，我这个来这个直播间这过程当中就看见办公室啊，当然人家是下了节目的。同事跟那屋里头，嘿好。行，可以啊，当然大家都是关心是吧，但是你要是这个白天呢会不会耽误上班，回头人家这个经理啊老总啊那不得说呀，干嘛呢这是，索尼呢，干嘛呢啊，你好意思说哟，我看那个朱婷那扣球，恨不能我去呀，您比人家差太多了是吗，您蹦起来都未必能够得上那网啊。对，术业有专攻，咱们观赛啊，说在现场文明观赛，那位说去不了了，现场都没观众了，是，但是呢咱就说啊，就是看比赛啊，是这个好奇这个关心可以啊，单纯是为咱们国家的运动员球队加油行吗？当然行了。但是呢给大家提个更高的要求，是不是，你看咱们国家这些年体育这方面进步这么快啊，你运动员水平进步的快，那你观众也不能老是看热闹啊，有那个好奇嚷嚷的跟着那儿瞎起哄的，进球啦，没有，就这个多数都外行，外行可以啊，但是呢这个别老看热闹，看奥运多看门道，少看热闹，看门道您的心态能平和很多。那说这球，他怎么就没接起来，这扣杀怎么就出界了，各种原因啊，您要是多少懂点这个运动这方面的常识，物理常识啊要有的话，也不至于叽撩叽撩的。对了，就说嘛，就此搭着这个奥运会啊，这个当然这种现象呢，每届都会有，但不多，个别的。我说的不是前方比赛啊，比赛人家该比该赛人家的啊，那是专业的啊，这咱掺和不着，也没听说过这奥运会全民都能掺和 啊，我来吧，是吗？啊，二大爷给判个分吧，嗯，二奶奶啊，裁判，嗯，那就没法踢了啊，那就没法玩了这比赛。就说呀，团结倡议，就这奥运会提出来，也包括前段时间北方这个河南那地方，是吧？这个往下倒啊，往天上往啊往地上倒水，嗯，倒水，哎，哼，南方也是，这不是台风刚过去吗？哎，这就说啊，对于运动员来说，您记住，得奖牌和没得牌是一个样的，不说明他们是不是努力了，都努力了。啊，那么这里头说有运气，谈不上运气，那个谈不上，啊，这个咱别弄那宿命论，呵呵，对，也是有机会的，啊，跟对手啊什么这个多种因素都有关系，跟吹不吹球都有关系，嗯，对，那么得奖牌，得了奖牌呢，那是本事，这咱得承认，没得那也是人家尽力了。咱也没必要包贬，哎呀，你看他怎么没得着，他没得着，我不吃饭了。您不吃饭是您的事儿，跟人家没关系。他没得着，我不上班，我辞职了。嗯，哎呀，那您这个您这气性太大了啊！他没得着，我心脏病犯了，我去医院躺着去。您这给大夫添麻烦呢。说实话，哎，这就说得不得奖牌，不说明运动员是不是努力了，哎，得了和没得，我认为都努力，都值得表扬，啊，去了参与，这就是好的。那么对于这个，咱就说这个，啊，这大伙都得伸把手啊，天上倒水了啊，嚯，这水下来了，是啊，啊，这水还挺大，是啊。哎呦，大家赶紧的，又是啊，这个能去出把力的啊，当然得专业的啊，专业的消防啊、救援之类的。说咱这不专业的，那咱不行，咱捐点忙吧，捐点忙。哎，也有，捐还是不捐？我认为不是评判这个人是不是善良、有没有公益之心的唯一的标准。哎，说您捐了，那这个啊，捐款捐物，哎，到那儿去，咱们这个啊公益活动可以向您学习啊，咱们表扬这个，提倡这种精神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。说没捐您好好工作，做好本职。您那段啊，不有那么句话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吗？您那段不撒汤不漏水，严丝合缝的，别给国家给群众带来什么其他的麻烦，哎，这个也不错。嘿嘿，对，因为这个我说这些话都有针对性，具体的咱不说了。反正前几天我看网上，好家伙，哎呀，这个骂呀，哎，呵呵，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啊。哟，讲话叫逼捐，有这样的，具体的不说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咱们对待网络啊，咱说实话，多说一句，现而今呢，网络跟咱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啊，说靠着互联网活着，当然这么说夸张，没它咱也活着，但是呢，有它给咱们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便利。信息发达没有？发达。高速路啊，那互联网吗？好啊，蹭一下，哟呵，这快讯来了，蹭呵，快讯又来了，嗯，你看蹭啊，就别蹭了，就说呀。但是这互联网真要是说啊，把它完整的、全面的、严格的管起来，并不那么容易。这个互联网啊，它是一个世界概念，你这儿有互联网，人家也有啊，所以而且这个网上什么人都有。我就一再说，不要认为网络上说的东西就一定是新闻。列位，什么叫新闻？新闻是得到国家认可的，有这个 你甭管是经营还是报道啊，就是工作这方面你有资质标准的。哎，很简单，打个比方说这位是大师傅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做菜做得香，不行，您不信您问问人饭馆老板，这不行啊，我做饭可好吃嘞，啊，我这个蒸馒头啊，我做这个红烧肉，没有证不行。哎，咱们得看证，凭证上岗。新闻媒体也有，他有他的资质。哎，没有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这些个，严格意义上说，他传播出来的都不叫新闻。人说你这太绝对，那自媒体说了啊，你看我报道了，我就站水里头，那个叫现场目击者。您记住，他不是一个有资质的新闻发布人，他也不能代表，比方说这场大雨，他只站在一个地方。哎呦，我这儿这水啊，没了磕膝盖了，不等于说全程都泡了。您懂我那意思吗？他就是一个现场的目击者。所以说，为了就是遇到这类事情，下大雨啊什么之类的，新闻媒体正经的啊，正经新闻媒体，为了做到全面报道，他派出的记者肯定不是一路，哪儿都有，观象台，哦，对对对，通州是海淀，嘿，王四营啊，啊，南边南边啊，看看亦庄那边吧，哎，哪儿都去，这记者未准他就在一个地方。而且他回过头来，他还得跟呢，你这个城市里的这个情况，哪儿进水了，哪儿泡了，是怎么着？这得跟谁联系？市政啊，包括应急管理啊，啊，交通这边有交通管理啊，啊，那个天气这块那得问气象台啊。哎，回头给您发的这消息是个综合的消息。那么，个别人某一个人可不可以说呢？可以啊。哟，我在积水潭呐，呵，积水啦啊，嗨，就说呀，哎，他那地方可能是，我这打个比方啊，您别想多了啊，没别，我可没说积水潭积水了，不是那意思啊，打个比方。你看那位说，您说这个好像大家都不明白似的，真有不明白的，真有拿只言片语那大做文章的，真有，不是我这儿呵，好像那意思。反应太过度了，过度小心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你互联网时代啊，真有那别有用心的啊，说点什么哟，这可不成，不许说，说了以后我们找寻你，有那样的。哎嘿嘿，所以我就说互联网在这方面不可全信。甚而至于呢，这我刚才看新浪微博上有那网友懂外文的就举报了，说咱们都得注意这现象，什么呀？用外语写假新闻、假消息，然后呢，他这儿来了一出口转内销，啊，让国人看，咱看不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给你翻译啊。其实那个是他写的，用外语先写，写完以后贴在外国的网站上，这当然也是啊，说明这国外有些那个。互联网网站这平台管理也不太严谨，让他钻了空子。这个其实要做到，如果是一个比较熟这手的，哎，这方面的熟手，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个程序员，但凡这方面知道点门道的，这就可以做。所以说干这种事，网上造谣门槛为什么低？哎，当然也包括这管理啊，有些地方也不，我没说嘛，不是太严谨，不单是国外，国内也如是。那、啊、他这说这个，你说你也没人管，也不知道这证实没有，有消息是确切不确切？有些个是什么呢？找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大的媒体，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呵，权威媒体可点名啦，权威媒体，你一看这网页啊，哟，还真是哎，哦哟，这。大媒体实际上呢跟人那本家本单位没关系，不信你问问人家，都不没准都不知道这事儿啊，这条新闻怎么所谓的这个新闻怎么来的，哼， 这个学问太大了。包括他那上头，他那上的为什么他说这是权威媒体，他在那上头搁了一个那个媒体的标，哎，就是他说的，他说的，你看看。所以我就说嘛，这个啊，互联网管理这是一个长效机制，也不是说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，靠的是什么呢？监管部门得负责，这肯定。另外大家都得擦亮眼睛，一再说别什么都信，您琢磨琢磨啊。尤其是那个上岁数的，我这没别的意思啊，真没别的意思，真是心疼这个啊，这样的大爷大妈们，你看退休了闲的没事儿，哟，老战友老同事建个群吧，您聊聊天儿啊，共同切磋一下这个醋溜白菜啊，醋溜土豆丝儿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这个啊，这个烧茄子呀，啊，这些个做法，我觉得挺好。啊，这个交流一下体会，哪儿玩去好啊？哪儿凉快啊？哪儿这个啊？这个啊，去那儿逛一逛合适？有没有什么养生的健身之类的？想这个新的办法，这都挺好。哎，不介，专门有这种啊，就这种群里头，一天到晚你就看他吧。好，这儿一条那儿一条，你都不知道这消息打哪儿来的。哎，他跟那儿转，弄得大伙儿啊，说实话很无奈。就这方面，我还是挺这个赞成我们这儿有一位热心听众老阿姨的招，他就说了，但凡遇上这种群，要么我就提醒，咱这群是干什么的？啊，咱这群演话剧就是演话剧，咱这群诗朗诵就是诗朗诵，您别弄那别的这个那个，啊，又一会儿转这个转那个，别转。您要非转不可，那我也拦不住您，那我退群了，我图个清净，我认为这个挺好。不是说别的，哟，您看您好像那意思啊，这个过分在意了，这方面过分在意一点，我认为有利于安定团结。哎，不要被一些恶意的加了引号的新闻所利用。之前说过了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说这么一大套，啊，假新闻。对了，共同来防范假新闻，共同来识别假新闻。下面这些个，告诉您说，这个经过验证都是真的，是吗？您听这个，北京发布，新浪官方微博，北京发布啊，北京市新闻办的官方微博，你看对外宣布了。这个还有仨月啊，还有仨月入秋了，不，嗨，就是咱北京啊，对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淘汰这个事儿，您还记得吗？哟，那说您猛丁一说，我还真是忘了。你哎，你看看，三年过渡期快到了，10月31号这就结束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拿出了超标电动自行车处置方案，要么回收，要么以旧换新。啊，你看就这方面。那包括我这多说一句啊，有打这个事儿联想起来，不是有那个也是两年吧，好像是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三轮四轮车那个啊，对，这个啊，这两年期间也不等于说撒开了不管了，我认为。哎，包括他这个行车呀什么这些个标准呢，你这要不要检修保养啊，是不是？如果这期间如果这不行了，这车根本就弄不了了。有那车真是破破烂烂的，好家伙，四面透风啊，这个也不知道这接这孩子，这孩子感冒不感冒啊，这个也得管。我就这个事儿多说一句。另外，发改委，国家发改委言道，就针对这个当下啊汛期的这个汛期期间的咱们这个防汛呐、防灾减灾这个事情，特别强调了出现极端天气要坚决即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，坚持宁可十防九空，不可十防万一。您什么？您明白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吗？宁可十防九空，十回九回 这个啊，说好了，哎呦，这不行啊，做好准备。结果哟，没来。呵，有的人就开始念秧，嘿，好家伙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嘿嘿，哈，这还这么上心，我还告诉你，这回这就咱就说往老天爷往下倒水这事儿，嗯，你看这就是啊，你是说的好好的啊，这嗨，他可能是怎么样啊？这个，哎，你瞧是吧？话里话外，十房宁可十房九空，就算他没有，咱也加着万分小心，就这意思。哎，一旦出现了极端天气、非常情况，别等啊，坚决即时启动，最高等级响应。该停学停学，该停工停工，该停业停业，该停运大停运您内啊，是啊，可不是嘛，嗯。现在这服务各方面都好了，地铁里头的便利店啊，地铁里头这个小卖部，别小卖部，是过去叫小卖部，现在叫便利店，哎，这就开始有了，是吗？你看三家地铁这个站里头，六号线青年路站，七号线菜市口站，五号线和平里北站啊，不，和平里北街站啊，你看这个应该是没怎么去，哈哈，不熟，这些地方有便利店，卖盒饭的，三明治，还有炒肝呢，哦，这合适啊，哪天单独去尝尝去，嗨，专门去一趟啊，我就那么说呀，这个挺重要的，咱不能小看，为什么呢？这以前也说过，有那个早上起来上班啊，昏倒在地铁之中，嗯，好家伙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哭腾一声躺倒在地，哎呀，低血糖，没吃早饭，有时候不怪这些个上班族，哎呦，加了他起来之后又张罗着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快快快快快啊，这个催着孩子快上学去，背书包，走走走啊，赶紧，呵，着急忙慌啊，洗漱完毕，哎，你看就是想着让孩子吃，自个儿忘了，来不及了，走走走，再说吧，中午再说。结果到了地铁站，坏了，这一下猛丁过去了，啊，当然回来了。哎，那位说吓死我了，我就说呀，啊，这早晨起来要是在地铁赶地铁的时候有口吃的太重要了。当然这个啊，咱这宣传也得到位。这东西呢，您吃是吃，啊，最好您别拿进车厢吃。特别是我说到最后那样啊，炒肝，对，您就拿非得吃不可呢，您也别搁太多的蒜，嗯，这味儿窜的很，不至于，但是咱们就说呀，就说这个事儿是吧，这方面宣传也得到位啊，说您可以这个应该是保证您吃上早点，但是呢您这个别去车厢里头啊，这外头吃完完了呗，是不是啊，哎，听广播用听啊，这就开始发个公共的告示，那必须的，天天托付嘛。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同时下载北京时间也能同时听匣子。啊，这个新闻一口清早起，南京管控升级，就是防疫这块啊，南京管控升级了。啊，这个去那儿的话得测核酸了，嗯，这个也大家也都知道，但是这个事儿呢，这头几天啊，因为公众更多的关注的是那个河南那边下雨的事情，所以说呢，显得好像南京这事儿呢，不那么明显似的，其实可不然啊，就他连带这个从机场出这个出现的，连带着这个好，已经是出现了不少地方，不能说多，但是确实也不少，有些地方已然有这个新的病例了。这方面看起来，这个跟这个疫情作战是一个长期任务。老说持久战，有些人老不听，啊，逮着个机会就摘口罩。你看，这个目前来说，河南郑州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。估计这水啊也都快退了啊，所以这生活得逐步的恢复啊， 浙江、上海两个地方这个台风强度逐渐减弱。我听上海的朋友说，这个周末连窗户都没敢开。这对，杭州杀妻案这事情案情，这个非常的血腥暴力，具体不说了。头段时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现在呢，法院判了这个杀妻这主，一审宣判，甭问呢，俩字儿啊，对，死刑。你看，这个各位听众，您坐稳，且听立心把话论，爱美之心别过分。这有什么？你看，街拍必须有尺寸。这儿说一句啊，有的人说呢，这个念尺寸是这个不对的。如果您打正确正音上说，那是尺寸。但是北京话，尤其是像那个老艺人啊，他教你这个唱戏呀、打快板、说相声，他可能就会说尺寸。包括咱北京普通人家说什么事情啊，这衣服你给量量尺寸啊，没有说尺寸的啊。当然尺寸这么说是对的，您要说尺寸呢，这算是啊带点北京音的普通话。解释一下，说到这个街拍啊，这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呢很有感触。这包括跟这个互联网也有关系，互联网兴起之后啊，很多人又在网上看美图发照片吧，哟，真是好看，哟，这大姑娘，嚯，哎呀，又狗狗又丢丢，哎呀，呵，比我们那口子，别瞎说啊，回头大嫂子听见之后，这个你要找倒霉啊。对呀，就有那个好奇这个的吗？哎呦，看照片吧，包括这个手机上头那个搜索引擎也经常推啊，这个、哎、对，也不知道这怎么个美法，人家姑娘美就美呗，咱要是在街上瞅冷子看见，嚯，这姑娘真漂亮，就完了，还能说什么呀？很好，兴起来一种街拍之风，就是在街上拿那大炮，你看生活也好了，哎，有那个置办得起的，你过去他就一台海鸥拍出来还就是黑白的啊，还许曝光程度不够呢，整个是一白板，哎嗨，现在不去了，哎呦，这呵，大炮啊，那个长焦镜头，净那个，尤其是在一些个这个算是经常大家经常去的，尤其年轻人时尚人群爱去的商业区，北京也有啊，那个这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，前年成都太古里，那是成都的一个文化地标，哎，年轻人到那儿去逛一逛玩一玩啊，那个地方人家当地就有规矩，不能随意的街拍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您这涉嫌侵权，民法典有规定，个人肖像权受法律保护。嗨，我也没拍他，那你拍谁呢？啊，我拍立新呢，值当的吗？值当的吗？您不就拍我身边坐那大姑娘吗？是，我也不认识啊。对啊，他拿那相机咔咔咔咔那拍，也有爱好奇让人家拍的啊，还摆个小姿势啊，我给您来一个那什么啊，我给你来个身段，别坐地上就成，就说呀，是吧？哟呵，就这个风气啊，这些年确实有，而且引起了公众的一定程度的反感。关键是什么呢？人家这个工人日报这个评论说的对，这个涉及到法律问题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您别小看我，就是好奇姑娘长得漂亮，得了吧，您那是拿这照片上去卖去，当我不知道呢，上网上卖去，有人专门买这个，那你这不涉及到人家个人隐私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呀，谁乐意自个儿媳妇儿女朋友让人一天到晚啊这给贴到网上啊？对呀，所以说嘛，哎，就这个自己也不愿意，没错，就说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爱美之心有，但咱别用所谓的加了引号的爱美之心去摧残美。哎，有这个，有新老师当年就专门批评过这个，就这个思想。 新郎是啊呀。 爱花的人，惜花不花，把花养；恨花的人，厌花骂花，把花伤。牡丹本是花中王，花中的君子压群芳。百花相比无颜色，他偏说牡丹虽美，花不香。玫瑰花开香又美，他又说玫瑰有太大的方。好花哪怕众人讲，惊风惊雨分外香。大风吹倒了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论断肠。虽然是满园花好，无需赏软骂你带路，我要回绣房。 你花为美，评剧新凤霞演唱的，还告诉您说，您这街拍呀，别让张无可姑娘碰上，碰上之后，好家伙，这还不得卷着骂呀？啊，对呀，姑娘性子烈呀，对吧？这个锄禾啊，这你别淘气啊，别淘气啊，不要利用我的口误啊！对对对，啊，是我也谈不上口误，对他理解错了。我刚才说我身边坐一大姑娘，对呀、啊、我在咖啡馆坐着等朋友啊，我边上桌坐一大姑娘，这有错吗？哈哈，对呀、啊、这锄禾我跟你说吧，真是，嗯，哪天咱们得四两棉花单谈啊，做个检讨吧，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新闻。这是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提醒了啊，说的是这个什么事呢，最高检啊，通报上半年超过170,000人因为危险驾驶罪被起诉，这还真是个事儿。很多人就觉得开车呀猛一点儿，呵，爱跟人斗个气儿啊，这那个。告诉您说，要是真出点事儿，哎，酿成严重后果，这个就是危险驾驶罪，您内不能不重视。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的版权。嗯。得了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啊！接着来听北京新闻广播，接下来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最后呢，说到检察院了，哎，你看看啊，杜检来了，嗯，谁？